小心洗去你口唇，才有拥哭的冲动。认清生疏了的情人，再也无权令手机接通。我应该不记得为何你吸引，要说自己的不同。但当我想到你的传闻，这双手竟在震。亲手自己治疗，如发泄是生理需要，为何眼泪会缺少？如能为你哭，哭得出眼泪失眠，至少能睡。想起你如何不对，怎么我还要追？原来上次哭，哭不出眼泪，感情不进则退。感激我们成熟了，焉知道流泪有罪，承受任何是非都能挨去。我都想假装只得一岁，为你当街的出丑也说得过去。不小心想到你的吻，难过但安守本分。唯一个不爱我的坏人，我早得到教训。人都分开了，唯有亲手自己治疗。如发泄是生理需要，为何眼泪会缺少？如能为你哭，哭得出眼泪失眠，至少能睡。想起你如何不对，怎么我还要追？原来上次哭，哭不出眼泪，感情不进则退。感激我们成熟了，应知道流泪有罪，承受任何是非都能挨下去。我都想假装只得一岁，为你当街的出丑也说得过去。 上一次流泪都是属于 Sammy 里面眼泪系列的歌。